着他的心情，有一股傻傻的勇气，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。只有曾天真该过的心，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，也只有被辜负而长远流过泪的心，才能明白这也是种运气，让他永远记得曾经有一个人给过完完整整的爱情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多如露带来的一首《美丽心情》，这首歌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。它会告诉我们在感情当中呢，只要全心的真心的付出，就会收获一份美丽的心情。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《美丽的心情》，来自于宋祖英，是一首用民族唱法演唱的一首歌。 水来水来来， My